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叫做类似保险。类似保险，它在保险法的136条第二项，136条第二项，这个东西在实务上争论很久。136条第二项，我们来看一下，136条第二项说，非保险业不得兼营保险或类似保险之业务。它的违反效果呢是167条第一项，翻一下吧。我们大概很少会翻业法，所以我上课有讲到说会尽量让你们多翻几条，翻一下167条第一项，有没有觉得业法其实很多？那翻到167中间要经过有一个滋滋很多的那个。167条第一项说，非保险业经营保险或类似保险业务是怎么样？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蛮严重的，而且得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这算不算一个很严重的法条？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法条。所以，高中同学不要自己成立互助会哦。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法条的136条第二项跟你讲，非保险业不得经营保险或类似保险之业务。那什么是保险业呢？前一项我讲，保险业主要以股份公司或合作社为主，他要成立股份公司或是合作社，然后他进行主管机关核准，所以就不再实现了，不再实现了。那我们这些人呐、就是很多人会异想天开，翻过来看一下什么叫异想天开。他说某 A 呀、这也是研究所考题，比较早期的，某 A 以假公司名义招揽民间互助会，除了订立互助会契约书外，还另外订立了一个互助救助金救济金契约。这契约怎么定的？约定每个会员啊，如果因为意外死亡或是意外导致残障的时候，会员本人啊或其受益人就可以拿着文件来请求救济金哦。哇，我好像保险超像。然后甲公司并且从会员缴交的会费当中提拨500元的服务费，然后寄存在一个信托的账户里面。这种事情事实上是还蛮多的。请问甲公司有没有违反保险法第36条第二项？除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还有碰过的是机车行的案例。就你买机车，不是说啊，你多缴2000块，然后就之后有事情的话，2年我都帮你换零件，有没有保险？然后再讲一个你们一定有兴趣的，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 iPhone、iPad、iPad Touch， 都很多人都有。他不是都会叫你买什么 Apple Care， 加多少钱就延长保护1年半，变成2年，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拿钱去换风险？对不对？那个不确定性就是那个机子可能会坏掉，可能会宕机的风险。但是没有人要去检举说苹果有违反保险法136条第二项，这是像一个保险的东西，它是不是类似保险的一个东西？你就说它不是保险，它是不是也像保险？所以问题就来了，这社会中非常多的东西都可以说跟保险很像。然后你们哪天无聊就去说，我要举发苹果电脑，它有这个类似保险的问题，然后它罚个1亿、1000万嘛，还有2亿嘛，罚个多少钱也爽，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生活化，常常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例。那在这样子的案例的讨论里面的时候，你要留意到，法官会怎么想？法官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会想到刑责很重，对不对？他觉得刑责很重。然后你看这个当事人，不过就是个救济金，要不就是机车行老板，感觉赔不了那么多，然后把他抓去关，你觉得合理吗？所以站在法官的立场，那他第一件事情想到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他不要被关，不要被罚，这是法官的第一个想法，对。你站在法官的立场，其实如果你真的只有考上司法官，你就知道，法官都是先看结果，再来想理由。所以你只要煽动他，或是诱惑他，让他的心证已经形成的时候，他就会帮你想理由。你再帮他想多一点的理由跟空间之后，你就胜诉了。就这样，对付法官很简单，因为他们考完试已经太久了，受训2年，什么都忘光了，没有任何道理。用那个骗术去骗他就好，对。这堂课应该没录影。敢讲，对吧？所以大家就要知道，法 院的实务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这个 A 不需要被抓去关，你懂我意思吗？在这样子的案例，你作为法官，你看完这样子的事实，你觉得 A 要去抓他去关3年到10年吗？你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情有恶性重大到你要把他抓去关3年到10年吗？你应该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吧？所以你一旦说他违反了136条第2项，你下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抓去关，法条都定死了。所以实务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偏向不要把这种东西解释成保险或是类似保险，所以他们开始找理由了，开始找理由。他理由讲什么？第一个，他有跟你讲说，这是甲公司片面拟定，会员无从选择，与保险法所定的医疗保人定义不同。那第三条讲什么？他不过就是在说，我们医疗保人应该是自己决定去申请要不要买保险。那在这个类型里面，看起来这些加入会员的人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提拨那个500块。所以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三角形可以用来讨论的。第二个，他说该500元亦由甲公司单方决定提拨，会员并无从要求扣除。所以这个是单方决定的，所以会员没办法 有任何 argue 的空间。第三个，甲公司与会员间并无腰保或是承保的意思表示，所以他觉得他没有成立契约。前面三个讲完，我自己就都觉得是废话。这三个东西随便你讲，这三个东西可以完全套在那个什么刷卡送保险的，懂我意思吗？他这三个理由跟刷卡送保险都可以用，可是刷卡送保险，他们就说那个是保险，啊，这不是保险。所以真正要大家留意的是第四个三角形，这也是学说一直想问大家的。他说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精算呢？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精算？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在这边，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危险公共团体里面是不是需要建立在一个精算制度或是大数法则底下，才有办法成立一个共同危险公共团体？那现在这种互助会，你觉得会去精算吗？怎么可能会去精算？他们都靠 sense 的，你知道吗？感觉500够了，感觉1000够了，没有人在精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去想一个问题。保险这两个字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定义方式？这是学说上找出来的出路。他说，保险我们应该分成契约法上的定义，还有什么监理法上的定义。一定有这两种类型的定义，为什么？因为你一个契约法，我讲过，契约法重点是什么？契约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维持，还有恒平。那什么是监理法？监理法重点是在那个组织体的财务、组织体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去控管。所以监理法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行政法的想法，行政法的想法。所以如果一个保险的定义在契约法跟监理法，你觉得应不应该不一样？你觉得有机会不一样的话，那为什么要一样？你觉得一样合理吗？这些问题都是你应该在心中浮现出来的。保险这个东西在监理法上有一个通道，监控保险公司你可不可以卖保险，契约法上也会说什么是保险，当事人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学说的意见里面，10个有9个都会认为说，契约法上的定义跟监理法上的定义是不同的。然后目前我们保险法的第1条，应该充其量只能说是契约法上的定义，充其量只能说是契约法上的定义。因为第1条有没有要求精算制度？没有。有没有要求财务健全？没有。一方交付保费，他方承担风险，然后产生的对待给付，这样就可以了。所以目前保险法第1条在定义上应该放成契约法上的定义。那监理法呢？我刚才讲过几个理由嘛，可能是财务健全，可能是组织体的完善，也可能是对于社会大众的一种诚信。所以基于这些考量，它应该有另一番定义，不同的定义。偏偏现行的保险法是不是只有一部？ 全部定在一起。所以第一条它总则一体适用，好，所以说业法应该也适用。它最早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这是分开的。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民国三十六年是分开的。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契约法上的定义跟监理法上的定义应该是分开的，这点是你可以去回去看一下，可能你也找不到。这是一种历史法学派的思考。然后，但是现行法之所以定在一起，是因为一个立法委员在开会的时候说：“人家美国都没有分开，你们分开干嘛？”他就这句话，然后就合在一起了，就这样。然后后来为什么没有分开哦？那美国因为他只有去那一周念书嘛，或者考察，那一周没有分开，但是其他四十几个州都分开，然后他就回来就说：“哦，我去的那一周没分开，为什么台湾要分开？”所以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立法委员的素质了哦，的素质非常好，只挑一个就搞定了。所以我们现在合在一起的，这是学说上的分法，学说上会想要把它分开。那实在整个实务上的运作的时候，如果你是法院，你要怎么办？定义是一样的，对不对？定义是一样的，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加一个精算跟大数法的。这个东西他一定会加注在这上面，然后他又不能够把它拆开，所以渐渐的实务上开始有这样判决要加进来，加入。本来这两个要件应该只要在监理法里面上处理，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分开，所以东西就掉到了地上，然后就凭空了两声，就把精算制度跟大数法则加入了契约法里面的定义里面。现在实务上比较多的意见就开始说，精算制度跟大数法则是一个保险存在的重要原则，一个保险存在的重要原则。所以他把它引入了契约法的定义里面，然后学说认为这样子的说法是错的，学说都在批评他，但是不能怪这些法官，好不好？不能怪这些法官，学说都在批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他把他这个要件加入了两个里面，因为这里没有分嘛，所以他就说保险的要件里面要加入精算与大数法则。所以如果用实务的意见来想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保险？不是，因为他没有大数法则，也没有精算制度，所以不是保险。不是保险就没有违法，实务的想法就变那么单纯了，就是这么单纯。那所以学说之所以要批评的原因在这里，学说意见第四页下面，只要一方交付金钱与他方，该他方凝聚多数资金，而对于受损害之一方予以给付，就是保险的概念。是否到底应该绝对的贯彻对价衡比，又或者是否使用保险的名称，都不是重点，都不是重点。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三角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说，保险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大数法则跟精算制度运作后产生的商品就算了呢？而且对于保险业的监理规范上，是不是应该是用保险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监理规范，这个东西精算跟大数法则？是不是应该适用在其他主体上？这契约法上的主体上，是不是应该有这样子的适用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底下，就会影响到保险法上对于保险这两个定义认定范围上就会有差了。所以你从这样子的描述来看，你在解这种问题怎么解？这就是正大法院的申论题，他丢了一个法院的判决，前年的吧？正大法院还请大前年忘记了，反正就最前阵子有点影响的东西。他就丢了一个法院的判决，然后讨论说他是不是类似保险，然后里面讨论的事实就是这样，机车行要为这种救助金，然后说视频数字，他就靠这个。所以你要怎么评述？你要去想保险的定义，然后再去讨论监理法上定这两个条文的重点是什么，136条第二项定的重点是什么，然后违反的效果是167条，它的目的性是什么？那跟我们保险法第一条定义会不会有重叠，或是有冲突的地方？大 再到那一个实务意见点出他说出来的精算制度跟大数法则到底是一个要件，最后再去批评现行的立法制度上问题点在哪里，懂吗？像这种申论题，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那个整个脉络要定出来，好不好？最后一定会扯到立法论，这种申论题一定会扯到立法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考过的，而且在我讲义编之后才考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考。我知道那一年有一个政大的教授，他指导的有一个学生的有一个论文，就在讲论类似保险。所以这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那一年真的很想考研究所，你会去找那个教授那一年指导口试的那一些学生的论文题目，就猜得到大概三分之一了吧？懂我意思吗？因为教授那一阵子接触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口试学生写那些东西嘛。他那时候出题就想啊，学生写这个，你考这个啊。所以这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考研究所的捷径，好不好？国考我觉得不一定有用，但研究所的捷径是非常多的。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在讲什么台大老师拿期中期末考去考试，考什么研究所，然后就有人很堵然就出来跟新闻记者讲，然后还说什么这资源不对等啊什么，我就说你也可以去听课，他也没有防止你听课，我心里是这样想。然后我就想说，他就说很忙很远，那是你自己不去听啊，你都已经知道老师会考期中期末考，你为什么不去听他们期中期末考考试？我是觉得这很奇怪。然后人家考期中期末考考试也不对，人家考不考期中考期末考考试你也不对，你没考上就是他不对就对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啊，那个学生就是这样，然后就去炒了一个新闻。所以其实真的很多的资源啊，如果对于研究所这一块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反正现在男生都当一大一了不是吗？103还104都要当一大一不是吗？你们这逃兵就逃那么久嘛，应该不用嘛。以前考研究所不是为了逃兵吗？现在不用考了嘛，当当地大爷蛮爽的，还可以回家睡。就是以后的替代好像改成回家睡，我不知道，就是军营不够，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里看起来有些小朋友看起来蛮年轻的，还没有当兵的。真的有没有考研究所，自己考会清楚啊。反正是很无聊的，然后考出来也没什么帮助。真的，念别的所可能比较有帮助，反正所念完可能没什么帮助啊。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反正所念完没什么帮助。好，讲到这个干嘛？哦，讲到类似保险，所以翻完第三页的地方，第三页底下就在讲类似保险，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讲类似保险实质上是属于保险的一种形态，但在外观上并未使用保险或是保险契约等名称，而通常使用福利金啊、互助金啊、共济金等名称来处理。所以这时候它到底算不算保险？以前会定这个法条是有很多民间业者自行就开办，有点像老鼠会的概念，懂吗？自己搞一个很像老鼠会的东西，然后搞得跟保险一样交会费，啊，就说就搞得跟经营保险公司一样。保险公司在申请的时候是非常需要很多的那个，你来看一下，看一下137条，看一下137条。它其实有个保险业申请设立许可的条件办法，申请设立保险业许可办法，好像有点饶舌，自己回去查，想看再回去看。137条主要是在讲这是无法授权嘛，保险业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并依法为设立登记缴存保证金，要有保证金哦，然后领得职业营业执照之后才可以开始营业。所以你看，保险业的开始是非常难的，而且保险业申请许可要具备的条件、程序，还有应减负的文件发行、董事监察人这些条件，主管机关都有订立特别的办法。所以成立保险业是非常难的，好不好？成立保险业是非常难的。但是保险公司都还蛮赚的，你可以先收到一笔钱嘛，对，收到一笔钱再绕跑就好了，收到一笔钱然后绕跑，反正之后出事也不是我的事，那个铺领都你的嘛，对，收了就放在你口袋。所以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原因是早期有人用那个规避的方式来逃避保险公司的设立，所以才会写个类似保险，然后没想到定了之后开始有一些真正善良的人做了一些小小的动作，然后就被形成了保险，就变成保险，然后就是被告了什么东西的。所以下次我是希望你们真的很闲的时候去告那个举发一下苹果电脑，看看会不会未来有个经典判决，就你搞出来的，好不好？就经典判决就搞出来，就苹果电脑 Apple Care 到底算不算是经营类似保险业务？其实可以算产险，对不对？有没有像经营产险业务、财产保险？ 对，有点像，其实怎么想都觉得有可能，有可能，只要有人愿意去举发，跟那个金管会举发，但是他可能不会鸟你，这个要去金管会底下去跟他举发，金管会底下有分三个组织啊，不重要，讲别的。所以接下来讲的地方呢，我们要讲是保险法的架构，画两个东西，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了两个空白，就是因为你会画很多，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样画你会比较懂。我会画很多种解释的方法，然后但是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英美法系跟欧陆法系，这东西要先学讲故事，让你们听得懂。我先讲英美法系的故事好了，英美法系的故事，很多老师都会讲，但是这些老师都归国太久了。归国太久之后，就开始用台湾的法条讲。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太好，这样子的做法比较不好。我会原汁原味的讲英国之所以产生二分法的故事给你听。而且你在很多补习班教科书看到二分法，其实都是用台湾的法条修正之后让你看的。在美国啊，在好讲英国，我先讲英国，在英国的设计底下，第一个产生保险的原因啊，第一个产生保险的原因。是非常有趣的，怎么说呢？早期的保险在英国人，你知道英美人就是脑筋简单，他只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叫 X， 然后他去跟另外一个人保险，就叫 Y。他里面这故事有很多啊，是稻田的故事，我不想讲。然后，所以他慢慢的就产生了两个字 ，insured， 被保险的，被动态。然后这个是保险的那个人，出现这两个人的名词，出现了这两个人的名词，其实逻辑上也蛮好像的，就一个人被保险，一个人去帮他保险。啊，所以在这个名词上，你可以想象成被保险的，然后在这个名词上，你可以想象成保险的，一个人是被保险契约所承保的那个人。我们叫做被保险的，一个是承保保险的这个人叫做保险人，这是英国最早产生的一种保险制度。啊，这很简单嘛，就是 X 有他的东西 ，X 有他的生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某个标的嘛，这个就是标的。那标的可能是他的生命、身体都可以。X 有一个标的，然后跟 Y 定的一个契约去承保这样一个标的，啊，再加上。英美法又不分什么债权跟物权行为，他没有再分那么多，管你去死，他就定一个契约，所以定了一个契约，他承保就是这样一个标的受到损失，然后从此以后保险契约就形成。好，那边产生的第一个判例是这样子产生的，这个 X 他的名字是国王，不要讲 X， 就一个国王，一个国王病危了，生病生得很严重，然后但是他的百姓都非常的喜欢他。他们就说：“这国王要死了怎么办？我们好难过。”所以这一群百姓就全部去找英国的保险公司说：“哎，我们国王要死了，我们去帮他保险好不好？我们愿意出钱帮国王保险。”啊，就去找一堆保险公司。然后他们要帮谁保？不是帮自己，是帮国王保。他们要帮国王保，所以他就是 insured。然后他就是保险的，然后在这时候出现的判例就出现了。他说：“哎，那他到底算什么？他算什么？他算什么？哎，如果要精确的翻成台湾的用语，应该写申请人，好不好？写申请人，这个百姓就是一个申请。”保险的人，申请保险的人，然后承保对象就是这个国王。在这个判例之后，英美法开始出现让人家难懂的地方，然后就开始说什么二分法、三分法就开始搞出来。在这个判例之前，所有的契约都是这样解释的：被保险的那个人跟保险公司订立契约，其他就算有他妈妈或他爸爸，他爽随便都可以。都只是付钱的人，但是契约都存在于被保险人跟保险人之间。但是在这个判例出现之后，开始有人想说，是不是可以出现 三分吧。然后这个判例最后下的结论是说，我允许这样子契约的产生，但是这个百姓跟国王之间要有一个关系存在，要有一个利害关系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利害关系存在，我们不允许这样子的契约方式，应该要回归原本的这种契约方式。什么 QD 什么，我没有去背那个判例啊，238QD152的吧，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个判例的结果，产生了所谓英美法的保险利益。本来是没有保险利益这个名词的重点，可是在这边开始出现了什么个利害关系。要有一个利害关系才可以当国王申请保险。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讲的可以保险的利益，简称可保利益。啊，不要这样写，先写英文。英文是这样 ：A B L E， 可以保险的利益。但是台湾还是翻保险利益啊，好不好？只是让你了解这个英文。好，这就是大致上一个英美法产生保险利益跟出现所谓第三个人的概念出现的故事。然后最早所谓的什么二分法，就在讲的就这个啦。可是国内的学者好像都写腰保的，但是我一直觉得翻译上不是很 OK， 不是很 OK。在要原汁原味的把判例引给你们的话，它的英文是用 insured， 所以它应该翻译成被保险人比较合理。啊，英美法的设计大概是这样，故事是这样。那德国法，德国法脑筋聪明一点，德国人就是龟毛，就神经病，啊，分一堆有的没的，债权跟物权。你小学到大学没学过债权跟物权，还不是开始念王哲健才把自己变成神经病？真的，开始念王哲健之后，你才说，哦，这是什么债权，什么物权？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说，哎，我现在把东西给他，到底有几个债权行为，几个物权行为？好像每个念法律系都会有这一个过渡时期。然后就是说，哎，我跟他订契约有几个债权，我买面有几个债权，买鸡排是几个物权？你们大一大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是在讨论债权跟物权有几个。就算你们大学都没有念，你如果有去上张台大，一定也会问你这个。反正民法老师都会问你几个债权、几个物权，啊，几个契约，啊，都会问这个啦，习惯就好。几个单独行为、几个契约行为、几个合同行为，啊，一定会有这堂课，民法懂的。所以在德国人的想法里面，他一开始就跟人家不一样。他现在有一个 X 跟一个 Y， 然后他会另外生出一个 Z 出来，第三者。他认为契约的当事人是 X 跟 Y 没有错，是 X 跟 Y 没有错，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帮别人保？100%有可能，因为在保险法出现之前，你们一定就学过一个东西叫做利益第三人契约，民法上就学过了吧？所以在德国法的想法里面，这种概念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啊，X 跟 Y 订契约，但是受到保障的是 Z， 对不对？所以一直以来都存在所谓的利益第三人契约之可能性。然后就算是当事人也是 X 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想，他也要拆开想，他同时是腰保人，也是被保险人而已。德国的想法就是这样猜的。哦，可是腰保人这个字哦，在英美法里面其实没有一个英文字可以用，他用的是这个字。然后就这样子吧，申请人吧。然后在德国法，因为德文不是非常强，我是看翻译的，德文翻英文的书很累。 看着德文翻成英文的书，然后再去理解他想讲的德文话是什么。在他们的理解里面，被保险人他也是翻这个被保险人。然后腰保人后来好像在那个欧盟保险契约法原则也是派这个翻这个申请的。然后保险人都一样，保险人都是一样。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德国人没有这个字，没有可以保险得利。他只讨论一件事，就是保的标的是什么。在那边我不是说保的那个标的有可能是台车，有可能是个人，有可能是只手，有可能是你的健康，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你学民法的时候，如果你上过王哲健老师的课，可能没上过，他就会说你拥有的不是车，你拥有的是车子的所有权。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然后是王哲健老师上课也会讲。虽然说假设我们现在保的是这台车子，这句话是错的。在德国人的理解里面，保的是这个所有权，所以它的标的是这个。它的标的是这个权利关系。然后，但是如果在这边呢，它的标的其实有就是这台车了。假设是这样子的话，标的就是那台车。这台车本身就是那个标的，本身就是那个标的。好，这里的标的指的是这个关系，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好，这个地方我下第二堂课会再讲一次，所以你现在听不懂就算了。然后我现在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件事情，这个标的他们称为什么？在英文的翻译上，它是这样翻的。被保险的利益。好，第二堂课的时候，我们会多在这里折磨，折磨大家的思考，是折磨，我不是想琢磨，真的是折磨人哦。被保险的利益。好了，这地方你先抄在一起，之后复习会比较好抄。这个东西我们第二堂课会再花时间去讲。哦，所以在传统的英美法的思考上。只有一件事情，谁被保，谁就是契约当事人。原则上都是两两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吃饱撑着帮别人保保险。但是出现了国王的故事之后，英国的判例出现了之后，就开始产生这一种的保险类型。在这样子的保险类型底下，算是英美法传统运作底下例外，所以他加入了一个概念，他说。你要帮别人保可以，但是要有个利害关系。这个利害关系让你可以帮别人保，不然你都应该帮自己保就好了，干嘛帮别人保？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利害关系，你才可以帮别人保保险，好吗？有一个利害关系才可以帮别人保保险，这是英美法的想法。好，啊，到这里，在德国的想法里面呢，他从头到尾都不管你。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用利益第三人的契约在想这个问题，契约当事人就是腰保人跟被保险人，腰保人跟保险人，然后这个所谓的被保险人，不过就是这个契约里面受到利益、得到利益的第三人，得到保障的第三人，所以这是一个利益第三人的契约，啊，这个第三人有可能就是本人。就什么说二分法、三分法，讲那么多废话，其实白话点讲就是这样的，白话点讲来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的学说，或是英美派，或是德派，都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可以带出它的重点，也就是未来我们在解任何保险法争议的时候要记得，整个保险的重点是在保障被保险的。不想显示啊，保障被保险，这就是整个保险法里面你一定要去记的一个基本要领啊，保障被保险，不管什么法都有一个要领， 你可能学公司法是财务健全，你可能学海商法是发展航运，你可能学票据法是促进票据流通，但是保险法带给你的就是保障被保险的这个原则。几乎所有的申论题都跟被保险人的保障是扯不了，没办法扯到他们的，一定会扯到被保险的，因为他问的就是保险费怎么给付，保险费怎么给付的重点就会扯到被保险，这是一个保险法里面一定要去留意的地方。哦，这个保险第一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你还不懂，没关系，下次会再讲，下次会讲更仔细。这时候是先让你抄在同一张图里面，你可能会以后比较好复习。好，在第六页的地方，在第六页的地方，我们要讲一个概念的比较。那这概念的比较其实就是林群碧老师抄上来的，林群碧老师的书抄上来的。但是这样抄上来其实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感觉不出你有什么 sense。我们要来提高自己的层次，提高怎么提高自己的层次呢？其实法律系的人哦，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增强自己其他领域的知识，不然你永远只能在那个法律的象牙塔里面讲一堆屁话。人家当说，哎，请问你会不会记会计的账？看不懂。请问财报你看得懂？看不懂。请问那个统计你懂？看不懂。你会不会管理学？看不懂。我只会法条，弱反了，真的这样就超弱，讲什么都不懂。但保险呐、里面一定会搭配一个东西，是风险的分类。然后这里面你们学林群碧老师，看林群碧老师的书，他都会把赌博跟保险放在一起。我现在教你一种另外一种分类方法，其实会比较容易理解。在风险里面有一种概念叫做纯粹风险，一个叫做投机风险。表格你们都会看嘛？那个我不用讲，讲那干嘛？一定要讲你们没看过的，这样才老师站在台上才有它的价值。纯粹风险跟投机风险是风险管理学的一种分类方式，它针对风险分成两个种类。纯粹风险是只会产生损失的，风险形态只会有损失。所谓的投机风险是有损失也有可能赚钱，有损有赢的风险。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分类，当人家问你保险跟赌博怎么分的时候，非常的简单。纯粹风险这个保险才可以保，为什么？因为保险是在讲求的是心灵上的平静，它会让你的财产线可能是这样。假设你们人生的财产财富线应该是缓慢上升的，缓慢上升的，趋近于一条直线，可是却因为你突然发生了巨变，然后你的财产会向下产生一个缺口，这时候保险就是在填补这个缺口，对不对？所以它让你的人生继续平顺的往下走。但是赌博是什么？赌博就是这样，你的人生本来好好的，但是你跑去赌博没赌中，然后开始没钱，哇，又赢回来，啊，完了，又翻本又回来，又开始人生就变得崎岖不平。所以在赌博这个商品底下，你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非常崎岖不平，不会是一个平顺的上升。所以赌博本身就是投机风险。刚好讲到这里，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今天不是问过大家说，衍生性金融商品算不算保险？是不是保险从这样子，从风险管理来角度来看，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处理的是一个市场的起伏的避险，对吧？起伏的避险，不是损失的避险，懂我意思吗？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在风险管理里面可以直接回答你，它跟保险完全不一样，因为它 保险只能避免的是损失，它没有办法把这里填下来。但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它想要做到的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浮动变成一条线，让你稳定一点。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某种程度上跟保险的差异性，从风险管理可以很简单得出来。好，讲完这么多废话，你就看一看表格就好了，好吧？不想记就看看表格就好了。在这个表格里面啊，以林君度老师的书为例的话，它重点这表格只要带出三个字，叫做社信性，好吧？社信性，社信性，我又忘记它的英文了。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那个有种老师每次跟我说：“哎、欸，社信性怎么拼？”我说 A A A A L 什么东西的。EAR 什么的，我每次都忘光，这实在太难用了。我们都会用那个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那个东西来写，可是它其实原本的翻译是什么 AL 什么东西的，我忘记，就是社信性。他就是老师，他说你可以回去查字典，社信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也没有人查，反正它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不确定性的存在，然后但是你写保险法的时候写到社信性三个字，大家就觉得你很强，感觉好像学了一个不一样的名词，社信性，对不对？好，所以赌博跟保险都有一个社信性，因为你没办法预知未来的结果。好，我觉得为什么不叫不确定性哦，社信性就有一个不确定性存在，导致你未来有损，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损失，甚至是利得。好。好，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保险的里面是寻求经济生活的安定，赌博里面是什么？谋求不正利益，它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把不确定的危险化成确定的保障，一个是把确定的赌本变成不确定的输赢，有没有？法律上的性质也不一样，手段也不一样，这回去你就自己看啦、啊。这里翻出这个风险之后，我要讲一个东西，叫做。投资型保险，这东西这个名字你应该有听过，投资表现在还蛮红。投资型保险是什么？投资型保险是投资还是保险？这要问大家，是投资还是保险？投资还是保险？都是啊。保险法翻一下146条。146条，投资型保险，这是1、2、3、4、5，第五项跟第六项，保险业经营投资型保险业务，劳工保险年金业务应专设账户记载其投资资产之价值。来下一个，投资型保险业务专设账户之管理、保存投资资产之运用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然后依第五项设立专户的资产，如要买保险契约、全权应用标的，应依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所以投资型保险的投资这一块涉及到的是证券，懂吗？投信投顾的那个法规，所以整个所谓的投资型保险，投资型保险，哎，怎么写成信？对不起，投资型保险其实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投资跟保险两个的二合一加在一起，它是投资加上保险，但是从旁边来看，这个处理的应该是投机风险嘛，对不对？这应该会有投机风险，这个应该是纯粹风险。既然是这样子，这两种风险性质截然不同，应该要把它砍断，是吧？应该要把它砍断。所以一个保险公司，一个保险公司，他就要求要专设账户，有没有？但是这个也有人批评呐、啊。他只写不，不是写户， 布这个字哦，有很深远的意涵，好像做两套账就好的意思，钱还是混在一起。比较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把它改成户，改成户这个字可能好一点，钱不要混在一起，对吧？法条写的是专设账簿嘛，簿就记账的时候分开记，跟钱还是混在一起，那这两种风险还是会混在一起，混在一起财务上在管制上还是一样的问题会有，所以你这里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在国外有的是专设账户的，把它分开来，一个保险费进来有一部分是投资，一部分是风险的对价。好，所以投资型保险是保险业法的一个专题啊，我们也没办法花太多时间讲，只是刚好这里讲到这个风险的分担跟风险的分类，在这地方就跟大家再讲一下，投资型保险是在146条规定，那它的投资范围那些东西其实是还是有更细部的执法，但是目前考保险业法还没考到那么细啊，你们看那个证券交易法已经看得很细，保险业法还没考那么细。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好不好？你们现在不是考证交法之后，你们看那个证交法执法，看到快哭了。又不是只看证交法，看证交法底下什么什么办法，什么什么规则，什么什么规定，哇，真的是很辛苦啊，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提到的是投资型保险，你们有没有人买投资型保险啊？应该是会有人买啊。但是还是不要买太多哦，它不是稳赚不赔的，它不是稳赚不赔。下面讲一个保险跟保证，下面讲一个保险跟保证，保险跟保证差在哪里？这是林君碧老师提出来的，一个是保险，有第一条，一个739条，这感觉很废，讲那么废干嘛？我们翻一个东西叫做95条之一。95条之一，95条之一说，保证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因其受雇人之不诚实行为，或其债务人之不履行债务所致之损害，负赔偿之责。你就在旁边记一下，有一种保险叫保证保险，那你回去想想说，保证保险跟保证差在哪里？你可以看看这法条之后回去画那个当中，搞不太懂在干嘛。因为我们之后会花时间讲这个保证保险。它又叫保证，又叫保险，它到底是保证还是保险？那这里林君碧老师又把保证跟保险拆开了，对不对？可是有一种险种在95条自己告诉你叫保证保险，你们今天可能是第一次看，之后会讲，我们之后会讲保证保险是干嘛。基本上每一种险种我都会点到一点。好，最后一个保险跟共同海损的这一块，海商法对我们来讲，现在面的价值很低了，对不对？选择题那么少。验的价值很低，又不考申论题，所以这块可以放了吧？应该是可以放的。共同安全跟保险这一块可以放了。哦，不过今年台大法不是有把海商法跟保险法考在一起吗？是吧？有没有考吗？不知道，有没有看题目吧？今年台大法不是就第一小题是海商法，第二小题是保险法，还考在一起。你们都不看研究所考题，最后一定会吃亏啊！你们如果今年要考国考，今年的研究所考题一定要看。不要说我爱念，但是真的有差、啊。今年就是这样考在一起啊，对不对？应该是汪建军老师出的，我猜啦，应该是汪建军老师。汪建军老师也是我的指导教授，也是我的指导教授。我指导教授很多个，非常多个。好，这里讲完了，讲保险利益啊，讲一点。啊，有点多。好，讲一点就好，讲一点就好。先讲一下保险利益的定义就好了。保险利益如果有人要考你的时候，你只要记得四个字，是绝对不会错，就是利害关系四个字。不管是德派还是美派，都有利害关系这四个字，都是利害关系，只是根本上定义就不一样。根本上定义就不一样。首先是英美法对于保险利益的定义是什么？腰板后备保险对于保险标的所有所存在的一种利害关系，所得享有之利益。刚刚画那个图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讲吗？不是跟大家讲， 啊，我们把两个图画在一起啊，德派跟美派，明显就可以看出来。X 跟 Y 定契约，要帮 Z 投保，要帮 Z 投保这台车子啊 ，Z 投保这台车子。好了，所以站在英美法的想法底下，为什么 X 可以帮 Z 投保？为什么可以帮不是自己的车子投保？没道理嘛，应该要有关系才可以让他投保，所以他就说 X 跟这台车子应该有一个利害关系才可以投保，这是英美法的想法。那可是德国人的想法不是，他说德国人讲的利害关系是 insured 嘛，被保险那个利害关系，所以他在提的是这个。这个保险契约所承保是 Z 跟这台车子所存在的所有权关系，所以这才是他要讨论的利害关系。这是德国人的想法，所以都是利害关系，但他们根本上产生的原因就不一样。在英美法，利害关系的产生原因是说你要帮别人保，你要有一个可以保险的利害关系。在德国法的想法也是说，哦，你保险保的那个利害关系就是这个所有权。这个黄线的部分就是那个利害，就是那个关系，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都是保险利益，翻译上都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所以你看中文书的话，一辈子都不懂这些老师在讲什么。你要去看英文的翻译的原文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讲的利害关系，哇，我的妈呀，字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保险利益，我的妈呀，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每个老师都讲一样的保险利益四个字，所以你就会不懂。老师说就你们在学校这时候接下来就是说，养保人要不要有利害关系？被保险人要不要有利害关系？受益人要不要有利害关系？然后那另一个又会说，英美法说认为要有利害关系，德国法认为不要有利害关系，一定会让你们记到死，真的，记到死。好。我们用这个很简单的想法，今天讲一遍，下次会讲再讲一遍。最简单的技法就是德国人的技法是什么？德国人的技法就是这个契约里面保的那个利害关系就是保险利益，对不对？所以他的保险利益就是这个契约所承保的对象，他的契约所承保的对象应该就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很多个？既然只有一个，所以整个关系里面就是被保险人会跟保险契约，会在保险契约里面存在有一个保险利益，就是被保险人自己，其他人都不是重点。这就是德国人很简单的推论逻辑，因为他的保险利益就是契约所承保的那一个，其他人怎么可能会有？所以他一定会说被保险人要有保险利益。对不对？他是这样推的，被保险的这个人就是被保险，要有保险利益。那再来呢？这里的一，英美法说要有一个可以保险的利益。你光从这个名词就知道，它跟这个契约的数量是没有关联性的。你可能有不止一个的可以保险的利益吧？这个利害关系可能不止一个。所以才会有说什么，要保人要不要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要不要保险利益，受益人要不要有保险利益的讨论，懂我意思吧？所以你从这样子的一个口诀，就是德国人有一字，然后英美法可能有很多字，保险利益，因为他一开始的要求就不一样。从这样子来去记的话，保险利益的当事人会非常好记，保险利益的当事人会非常好记。好，今天只能上到这了，抱歉，我手机一直响。下次一样，我们就六点半上课哦。正常我都可以上到15分啦。好，好，拜。等一下，有问题再问我 FB， 好不好？突然想到，就有的第一堂课就有问题，我都觉得我第一堂课教完你还有问题，真的是很多问题。查正台大有 FB， 好不好？谢谢，拜拜。